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闪去，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再见，我一定让自己 Hi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re loving it. 我是李威廉。 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 嗨，早上。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一起加油吧，好 起床喽！喂，还睡呢？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加入早起联盟， 听音乐早餐，早起变得 so easy，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让早晨活力充沛。 Good morning，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欢迎收听音乐早餐，我是龙叶。近来呢，去哪儿网玩乐事业部发布了2017年度国内景区的消费报告。报告当中数据显示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武汉、西安、杭州、天津城市的消费者出行热情呢是最为高涨的。尽管北上广呢居前三甲，但是其他城市跟北上广的差距呢越来越小了。订购数据显示说，女性购买比例呢占到了71.4%，男性呢占到了28.6%。这也能够体现出女性更爱玩、更会玩，而且在行程当中呢拥有决定权哦。有网友表示说，自从有了街景地图之后，他就哪儿都不想去了，太会省钱了，有没有？

说早上好。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 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笑话大概是说这个同学家里面呢是游牧民族，回到家的时候呢发现家里面已经搬家了，结果这个事情还真实的发生了。接下来一个男大学生呢从北京出发回新疆，历经3968公里，换乘了4种交通工具，终于回到家了，结果看到的是一片废墟，他家已经拆迁了，结果这个家里人呢也忘了跟他说新的住址，他在废墟边哀嚎说，我可能不是亲生的吧，有点心酸又有点好笑，是怎么回事？ 我越来越爱你，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因为你让我看见 forever， 才了解自己，未来这些日子要好好珍惜。爱我有些痛苦，有些不公平，如果真的爱我，不是理所当然的决定。感到你的呼吸在我耳边，像微风深情，温柔的安抚我的不安定，所以我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从今以后你会是所有幸福的理由。最美最远的旅行，沿途遇见你，偶尔阻碍我们的前进，感到你的体温在我怀里，像阳光和煦，巧妙的融化我的不安定。 去 乌克兰呢有一个全部用破铜烂铁还有汽车零件手工制作的户外露天的健身房走红了。这个健身房有50几年的历史，建造的人呢是一个数学家，最开始呢只是用简单的单杠，到现在呢大概有200台工人使用的器械，而且完全免费，全年开放，连冬天都挤满了人。

上午九点整，我是陈珊妮，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不如来点好。